枝头上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心底是月，心底情侣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心底是月，心底情侣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玫瑰玫瑰挚爱心，玫瑰玫瑰金儿蕊，今朝风雨来摧残，伤了难治何娇蕊。玫瑰玫瑰情意重，玫瑰玫瑰情意浓，窗下开在荆棘里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心底是月，心底情侣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心底是月，心底情侣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玫瑰玫瑰心儿坚，玫瑰玫瑰刺儿尖，来日风雨来摧残，回不了冰滴之恋里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玫瑰

站在大地自己倾听，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。失恋的都记住约定，当理想的世界，当理想的刹那恩爱，无分你的我的，即使很多一起过的，想起的通通你的，为着是浪漫的爱情，通通都可再见，但承诺可再听，什么可不变色。Oh baby， 当晚与你记住步偏偏想起风的清盈，回忆不再受制于我，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留水星，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，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。想起风的清静，回忆不再受制于我，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流水星，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，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怪我